佢话现在身为奴才啊，都敢喺皇帝面前搬弄佛法，等于话我哋呢啲禅师法师啊，仲有冇地方企噶？冇地方企噶啦！佢话既然身为奴才啊，都尚且喺度搬弄佛法啦，咁你话系唔系佛法虚无呢？哇！嗰、那个余兆恩啊，佢听见啦吓、啊，你喺皇帝面前话我系奴才，佢就黑起个面啊，几乎啲须都会吹起嚟。得、啊、啦，嗰、那个慧宗禅师同佢讲，佢话兆恩啊，佢话所谓无名者，就系、是、你家上先发紧啦。佢话你问我嗰阵时啊，我就唔发。他说我忍得，我沉得自气啊。他说今天我在皇帝面前只是叹一叹，如果说一句话奴才都响是搬弄佛法，你即刻就黑眼就吹须啊。他说这些就是叫做无名啦，这些就叫做无名。他说无名所起三千丈，他说这些就是叫做无名。好啦，咁啊，嗰个余兆恩冇下讲啦，系嘛？当堂咧就口到哑咗啦。咁啊，所以无名者就系咁啊，无所名了。如果你话想攞俾人睇啦，系冇办法。而系呢种完全咧，系呢个心理上嘅修养。所谓哲学个名词啊，叫做形而上学啊。是超过我哋呢个肉体呢、这个形式，呢种文嘅修养啊，在我哋呢个肉体啊呢、这个形式之上啊，咁啊即系精神修养咯，咁啊即系一般人所讲嘅心理学。咁我哋因为个心里边有咗呢啲个无明啊，有咗呢啲个烦恼，咁啊因此咧。就一定是会做罪孽的。嗱，唔使点啦，我哋相信大家咧都可以体验，不过你就唔好做啊。我就可以以你呢、这个以大家呢个心理推测。嗱，如果我哋假如要怀恨一个人，如果我哋想报复嘅话，如果大嘅或者我哋打佢一餐咧，或者暗中害佢一害咧。你点解会打佢一叉，会害佢一害？就因为你的心里边嗰啲无名火啊，唔放过佢，所以你就要害佢一害，要打佢一叉。啊，或是话你唔做得咁残忍，你比较忠厚啲，我就唔理佢，我就同佢绝交，总之唔同佢来往啊。咁呢啲就系佢就无名啦。假如你的心里面没有这些无名火，你不会做这些事、啊、不过我们千万不要做、啊、只不过现在呢是解释证实什么叫做无名，这些就是叫做无名了。因为有了无名就一定有这个行动，这个行动就是做这个恶业，就是做这个罪业。没有罪业我哋就解脱啦。如果有咗呢个罪业啦，咁我哋咧日后就一定咧要受呢果报，所谓如是嘅业因就受呢个如是嘅恶果。所以呢个罪业就介乎喺中间，但系以前一定有呢个无明，以后一定受呢个果报。咁啊有乜证明咧？嗱，佢跟住啦，佢话皆由无始贪嗔痴啊，贪嗔痴咪即系无明咯。因为无所明了系痴迷，先至起呢个贪心，贪唔到啊，就起个嗔心啊。其实世事易幻，唔好咁沉迷，唔好咁执着。你反而沉迷執着，呢种咪叫做愚痴啦。所以我哋所做一切嘅恶业， 我哋追本窮源，就係無始時來啊！佢一年嘅貪心，佢一年嘅親心，佢一年嘅愚痴心。咁啊，從心而意之所生啊！咁啊，我哋既然個心裏邊有咗呢個貪親痴煩惱，咁啊，梗係造罪業。咁啊，邊個去做啊？我呢個身去做，我呢個嘴去做，我呢個心咧去做。所以話從心而意之所生嘅都係罪業。咁我哋嘅身體可以去做一切違背國法人情嘅事，我哋呢個口啊可以道盡一切人嘅是非。其實啊，我哋呢個嘴啊，每一個人嘅嘴啊，如果佢係好好地收嘅啦，咁啊的確呢個嘴就係收福之一。但係如果你想做罪業啊，呢、這個嘴啊，亦係做罪業咧最叻嘅。所謂嗰啲口過啊，咁啊，在呢個《楞嚴經》裏面講呢個舌根啊，係有1200功德係最圓滿。咁佢就取於咧，佢講經説法、講道理呢一方面。嗱，例如《妙法蓮花經》一個妙字，咁我哋智者大師就講咗90日。仲有好多乜嘅如来藏啊、佛经啊、或者涅槃啊、菩提啊，可以滔滔不绝咧，一大套嘅理论都系完全出于我哋呢个嘴啊，咁啊讲出嚟，咁啊因为嗰啲妙理嗰啲道理啊，佢讲出嚟系通穷无尽噶，一句话可以包含好多嘅真理。所以從呢方面嚟講咧，就話佢有1200功德。咁啊，但係反轉嚟啦，如果我哋呢個嘴啊，所謂我都唔知應該點樣形容，可以講咧，佢除咗好話，佢乜嘢話都講到啦。總之啊，咒人啊，鬧人啊，毀謗人啊。咁啊，更甚者咧，佢就夸大自己啊！咁呢啲都系呢个嘴啦做过啊。佢话呢个身同埋呢个嘴同埋呢个心，由于畜生嘅贪嗔痴，所以鼓动啊，我哋呢个身体去做罪业，呢个嘴去做罪业。我哋呢个心咧，佢想嗰啲罪业，因为呢个身口意好似一个奴隶啊，佢自己冇乜主宰嘅，佢系受呢个心指使啊，好似一个奴隶，佢受佢呢个主人嘅招呼，佢要永远服从呢个主人，唔能够反叛。我哋呢个身口意都系一样啊，佢自己冇乜意见嘅。咁个点解佢会做罪呢？就因为呢个心术坏。咁呢个人呢，呢个心术啊一坏咗，佢就会指使我哋呢个身体啊去做罪业。呢个系一定嘅。如果我哋个心啊唔打个坏主意，去害人，唔打个坏主意，去偷、去抢、去奸人，我哋呢个身体唔会去做嘅。就因为我哋呢个心有咗一面个坏主意，咁先鼓动啊，我哋呢个心咧去做坏事，或者鼓动我哋呢个嘴咧去讲嗰啲唔好嘅说话。所以我哋常常身口意造罪。就是無始時來啊，嗰種嘅貪嗔痴煩惱，以為其止。各位一切我今皆慚悔啊！咁啊，現在咧，一切之一切，我對住三寶之前，我誠心嚟到慚悔 我自己赎身啦，呢个罪孽。个十方一切诸众生，如正有学及无学，一切如来与菩萨啦，所有功德皆随喜。咁啊，此最具经文一首计啊，就系众十大愿王之中，叫做随喜功德缘。嗱，咁啊，功德大家都有机会做，但系有啲人做功德呢，佢就唔系几识做噶噃。其实功德呢，就无所谓多少钱噶，只系最紧要咧，我哋发于呢个善心。嗱，所以呢次咧最紧要就系随喜两个字。所谓随缘落座，随你嘅人嘅能力咧发心。啊，咁啊又话佢嘅根本嘅力量好大，但系你唔发大心，亦都冇问题。总之你随你中意啊，所以就叫做随喜。我哋佛教里边有一句话，叫做随众啊，就唔随力。点解叫做随众就唔随力呢？就出于呢个丛林，咁我哋住喺呢个丛林里边啊，好似家落雨，咁啊都要烧柴噶喎，咁啊都要烧草噶，咁啊当然咧，好天嗰阵时咧就稳定多啲啦，咁啊落雨就唔使搵啦，唔使烧湿柴啦，系嘛？咁啊点样去搵柴呢？咁啊出波啊，咁啊或者今日我哋买咗53米。米已经送到门口啦，我哋点样搬入去米仓啊？咁啊出波啦，出波啦就即系咧打板、召集、上下人等啊，上至主持，下至侍者，不论阶级、老少，人人都要去。哇！咁啊，但系我又问一句，我今年80岁喎，我腰又弯啦，眼都睇唔到啊！咁你叫我点咩啊？咁啊点样割柴呢？得，但你都要去。你个随众，咁啊大家都去啊嘛。大和尚又去，小和尚又去，你就不能不去，除非你唔喐得，瞓喺个床前。你行得，你喐得，你可以上前过堂食饭，你都要去。去咧就因为你个身体嘅气力唔够，别人孭100斤冇问题。佢氣力夠啊，20多、30歲冇問題啊。咁我呢個80歲咧，最多挑5斤嘅啫，得你就做5斤，冇問題。你嘅能力已經做到啦。啊，咁啊人哋咧出一波可以來回走50次，我只走得10次嘅啫，冇問題。你已經盡咗你嘅力量啦。咁呢種咧叫做退中，唔退呢個力。我哋做功德都系一样，最紧要生个欢喜心啊！今日佢哋随喜，即系随尽呢个欢喜心。你能做几多，你就做几多，唔好勉强。千万咧唔好咧，哇！人哋捐一万啦，我捐一千，少咗90%，好似冇乜面子，呢啲你唔使在意。咁你有办法咪捐一万啦，我冇能力啦，你成个抬起我都唔值一万啦，咁我点俾一万？啊，咁又或者你真系有能力，只不过呢件事咧，你冇咁大嘅兴趣，咁啊，但系人哋照到或者你睇到，诶，咁我亦随喜啊，咁啊多少我亦发点心啦，得啦，你已经尽咗你嘅心事。总之咧，你就唔好毁谤，你就唔好破坏，你就唔好响事难咗。如果你唔随喜，你仲难咗啊！呢个罪过就好大啊！呢个罪过就好大。嗱，例如人哋听经或者法师讲经，咁系一件大功德事啊！能够请到任何一个法师讲经，是一件大功德事。 而你能够劝到任何一个人去听经，是一件大功德事。但是你呢，或者就不信佛的，或者你虽然信了，你又讲感情啊，我又不喜欢这个法师，我又不喜欢这个人，那么他就诸多的抽情啊，令到呢吓，这个讲经法会冷冷清清啊，那么这个罪过呢是最大的，最大的。咁啊，佛世咧，亦有一位弟子，咁啊，佢证到阿罗汉果噶啦，但系佢咧唔容易离心自性啊，佢硬系咧唔容易，最后证到正果，咁啊佛啊，请咗好多嗰啲阿罗汉同佢讲经说法。他没有法子开悟，那因为那些罗汉跟他说法，很多那些旁边人听到啊都开悟了，唯有他一个人不开悟，他的心里就很难过。那后来佛就讲因缘，他说你不要难过，他说你呢要信因果，他说你足真是个大法师，但你有一样短处，你唔随便同人哋讲啊！我系财团之一啊，好有能力噶，你就捐个十万、二十万、一百万，亦冇问题。呢啲善善咧，系你嘅善心啊，系善善咧呢一事好事。咁啊，叫做生个欢喜心，叫做随顺大众，咁啊叫做随喜。咁啊，现在我随起啲乜嘢呢？佢话十方一切啊，诸众生，义性、有学同埋呢个无学，一切嘅如来即系诸佛，以共咧菩萨，所有佢个功德啊，我都生个欢喜心，我都要随起啊！我绝对咧唔生呢个烦恼心，唔做呢个破坏嘅事。个十方所有世间生最初成就菩提者，我今一切皆献请啊，止于无上妙法轮。咁啊，属于第六缘，就系请转法轮缘。咁啊，请转法轮。就即是佛在世的时候，我们请佛讲经说法，若是佛去世了，就请佛的弟子讲经说法，那么叫做转法轮。那么我们丛林里面这个山门呢就有几个字，一边呢就叫做佛日增辉，那么一边呢就叫做法轮常转。佛日呢就即是佛的光明，那么要增辉，要普照于这个天下，那么法轮常转呢就要常常的讲经说法，好像个轮啊沉沉转一样，那么就叫法轮的常转。那么我们为这个事干，要转法轮呢，咁啊，从我哋个人方面嚟讲咧，就一个心愿啊，一个心愿。我哋既然发心信佛，而信佛最大嘅目的系为乜啊？就系希望我自己有所成，所谓修行啊有效，但系亦都希望啊，任何一个人对佛法咧多了解，咁啊对佛法咧有所认识。然后进一步呢依照佛所说的教法去脚踏实地的行，所以希望每一个人都净化他这个人心啊，希望任何一个人都得到这个法水呢对他的滋润，以他这个心术呢转恶为善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转法轮呢最大的目的。 可唔可以約住呢個法輪唔止？咁啊，呢個佛理唔能夠推動啊。咁啊，佛法唔能夠推動，咁啊，信佛嘅人少，明理嘅人少，修養嘅人少，咁啊，正果嘅人亦少啊。咁啊，滿世間咧都係呢個壞人。咁不過我就分開咧兩方面，咁啊一方面就係對我哋普通人，咁啊如果我哋啲普通人咧，你啊只能夠咁啊希望佢咧盡呢個因果，咁啊如果呢個人咧佢能夠盡因果啊，呢個人都算有善根啊，現在嗰啲人啊。多數都是不講因果啊！那如果我們轉法律講這個因果報應，只不過明白這個因果了，那從今以後就不做這個虧心事，那就可以淨化人心，進一步呢就可以淨化這個社會。現在為什麼社會這麼多問題呢？就因為呢冇咗呢個德慾，因為唔提倡啊呢個德慾，一味追求呢個物質，咁變成咧呢個社會就發生好多問題。咁所以我哋轉法輪嘅目的就要淨化人心。如果人人都淨化咗啦，呢個社會得到淨化。所以話建設呢個人間淨土啊！咁我哋點樣建設人間淨土呢？就係用佛法啊！所以《人王那個波耶波羅蜜經》裏邊咧，就係咁嘅意思。咁啊，一定要人王。咁啊，呢個皇帝啊，呢個做王啊，做阿頭噶，佢話統領一個國家嘅人啊，如果佢施行呢個仁政。咁啊，佢自己以身作則啊，等於下司嘅大官，或者咧老百姓個個睇住佢。咁啊，上下人等都施行呢個仁政啊，咁呢個國家就太平，嗰啲災難就唔會嚟。咁啊，原則啊，要乜嘢辦法先可以做個仁王咧？即係仁德呢個人啊！你就修行呢個波耶波羅蜜，所以合埋咧，咪人王附個波耶波羅蜜經。你做一個人君，肯受持呢個波耶，你就唔單扶持佢自己啊，亦可以扶呢個國，呢個國家裏邊啊，所有嗰啲兵難啦、賊難啦、水火啦、地震啦、瘟疫啦，都唔會來呢個地方。呢、这個完全咧就係、是、所謂呢個波耶嘅妙力，咁啊因此做一個人王要明白呢個法嘅道理啊，咁啊佢點樣去明白咧？咁啊只有咧佛在世就聽佛説法，如果佛唔在世咧，就只有聽法師講經。講呢個真理，要正知正知，最緊要教人正因果，唔好亂嚟，唔好違背自己嘅良心。咁啊，做一個善良嘅人啦，咁啊，人人都淨化佢呢個人心啦，呢、這個社會咪得到寧靜啦。咁所以現在話，佢話十方所有嘅世間燈啊。咁啊，燈就能破暗，咁啊代表光明，咁啊即係覺悟，即係有智慧。邊個有智慧啊？即係佛啦。所以十方所有世間燈啦，即係十方所有諸佛。我話最初成就菩提者，佢最初修行成道。咁啊，成就呢個無上菩提。佢話：我今一切的皆欠請啊，我就要發呢個心願。 方是有佛殿佛的地方，那么我都要劝请他啊，要在这个世间呢显于无相啊，妙法轮。那么怎么叫做无相啊？怎么叫做妙法呢？无相者即是冇一样嘢呢可以超得过佢嘅，咁就叫做无相。咁乜嘢叫做妙呢？妙呢即係呢种道理呀，唔可以用个心去思量，亦都唔可以用呢个口呀去表达。咁咪究竟係点先就得呀？又唔可以用个心去諗，又唔可以用个嘴呢去说，点样明白呢？咁咪即係为静乃知呀。好似一个人饮水，点样冻，冻到咩程度？点样热，热到乜嘢程度呢？也只有呢个饮嘅人自己知，佢亦只有知得，连佢自己都讲唔出啦。家下冻到系几多度，热到系几多度，佢自己都讲唔出。但系佢又自己知得啊，几好啊，已经系识可啦，又唔系认真冻。亦都唔怕人辣嘴，在佢嚟讲咧系好舒服。但系你要讲俾人听咧，佢亦讲唔出呢个热度或者呢个冷度，只能讲话唔错啊，几好。就等于话咧，唯饮就乃知啦。佢呢个饮嘅人先至知道可唔可以适合佢自己。咁呢种嚟叫做妙啊！我哋呢个心术，呢个佛性啊，亦系一样。咁啊，佛殿嘅功德系人人有啊！佛殿嘅光明亦都系人人本具。可是我哋迷啊，就人人都唔知。咁啊，即使啊讲俾你听啦，你啊有，我啊有，人人都有，但系未曾亲见啊，也只不过得个听字都好，都叫做知得啊！我有佛殿。如果我修行呢都可以成佛，咁就好过完全都唔懂。咁我哋明白咗之后呢，我哋就要修行啦，然后先至可以亲自见到呢个无相最高，以及用嘴讲唔出，用心諗唔到嘅呢种无相嘅妙法。咁称佢为呢叫做妙。咁啊，现在显妙法轮就唔系说嗰啲咧浅浅嘅，而系讲呢个最深妙嘅，就系、是、对呢个利根，对呢个大智慧者而讲。咁啊，亦可以讲咧，就讲《法华经》。咁啊，点解佢哋讲《法华经》咧？咁啊，因为《法华经》咧谈言嘅说妙啊，话明嘅妙法啊嘛。以个莲花嚟到譬如个妙法，就系发佛咧，佢最初成佛，咁啊一路至到在发花之前，佢都系用种种嘅善巧方法，咁啊随机化道啊，咁啊应以乜嘢真得道者，咁啊佛咧就现身化道佢，那系对机而接。那是方便性，但是一到到法花会上他就不是这样了。他说念一句佛号我都为他受持作佛，他或者对住三宝点一点个头我亦同他受持作佛，或者你对住三宝你即使不叩头你举起只手那就表示尊敬啦。咁我哋家下常常咧睇见系咁样噶，咁啊即系柴台系窝贺啦。如果你话啊睇打波啊，咁啊睇咩表演啊，咁啊个个手指咁咧，咁啊即系等于话你做得唔好，即系柴台。如果竖起个手指咧，即系话你整呱呱啦，好嘢啦。咁啊，所以我哋现在啊，如果对住三宝，你咁啊即系举举手。咁咪即係表示好咁解啦，唔係咁樣啦。咁你能夠遞起隻手對住佛， 就表示你對佛已經是尊敬，只不過形式不同。佛講啊，佢話一到到呢個法花會上，佢話以此善根，我都為佢受記作佛啦。所以話若有聞法者，無一不成佛啦，乃至一舉手或伏繞低頭啊，如是之人等都皆已成佛道。咁你話呢種係咪叫做妙法啊？妙法係佛出世嘅目的，佛出世嘅目的唔係話希望我哋咧啊種下呢個人天嘅善因，或者得到呢個出世嘅小果，而係希望每一個人都成佛。咁啊，好似一個做父母，佢都希望佢個仔個個都攞博士，但係佢未曾攞到博士以前。你唔能夠一下就叫佢攞博士啊，佢個程度唔夠啊嘛，所以你要慢慢成熟啊，由幼稚園啊，咁啊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咁然後先至分門別類修專科，咁啊攞碩士或者最後攞博士啦，不能再攞啦，最高係博士啦，除非你又讀個第二科，呢一科修到以此為止。咁啊，但系未曾得到博士位以前，我哋先先咧要扶植佢。咁啊，佛亦系一样啊。佛出世嘅目的就要任何人都成佛，凡系与佛有缘嘅，佛都要道佢成佛啊。但系呢个时机未到，所以佛咧就教下佢啊，你啊持五戒啦，啊你啊持八关斋戒啦。嗱，咁你啊持十善戒啦，啊或者你善根好啲，咁你啊出家受比丘戒啦，或者你出家受比丘尼戒啦，啊或者你啊受菩萨戒啦，咁啊慢慢咧，咁嚟到咧锻炼成熟佢，咁啊到到法花会上啊，叫做开权显实啊，叫做回三归一，将从前呢个权巧方便法。通通歸於呢個一佛性，人人都受記為作佛。咁啊，呢種咧叫做不可思議啊，最高無上嘅妙法輪。咁啊，我咧唔單話請一尊佛説法顯法輪，我仲要請啊任何一尊佛説法。显法轮度众生，佢话诸佛若欲智涅槃，咁我即智成都如愿请啊！咁唯愿九字刻尘劫都离落一切诸众生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属于十大愿王中啊，就系从众啊第七。佢就請佛示世，咁我哋既然要請佛顯法輪，咁你當然就要請佛示世噃。咁如果佛都唔示世啦，佢又點樣可以顯法輪度眾生呢？所以既然我哋請佛示世，咁我哋咧就一，我哋要請佛顯法輪，咁一定就要請佛示世啊。其實佛呢，咁啊講緣啊，如果佢以呢個眾生嘅緣盡呢，佢就入滅噶啦。嗱，咁我哋嘅教主，佢就生在呢個娑婆世界。咁啊，娑婆世界嘅人嘅壽命呢，都好少啊，即係唔容易有一個啊超過100歲啊，都幾艱難。咁所以我哋个教主啊，佢就80岁啦，就去世啦。咁虽然佢系80岁去世啊，但系凡系同佢有缘嘅，不管系1000、10000，佢有生之日，佢都已经化到佢啦。所以最后咧，佢就要入涅槃，即系有缘嘅已经度尽啦。其實呢，我哋呢個都係講緣啊！你唔得佛唔止啊，就算我哋做一個法師講經都係一樣。 唔會話永遠咧得咁好人緣喎。只不過咧，亦係睇時間先，亦係睇呢個地方先。咁啊，你同嗰個地方有緣，咁啊，你嘅姻緣時節到啦，咁啊，嗰個地方咧，佢就自然咧，佢會請你嘅。咁啊，如果你嘅時節姻緣未到啊，你即使肯去啊，佢未必歡迎；你即使肯講啊，未必有人聽。佢呢個緣字啊，係好緊要噶，一定要有緣。咁啊，佛在世都係一樣。咁啊，佢個姻緣啊，唔知已經係完咗啦，所以佢就要入滅。好啦，咁啊，佛既然要入滅，咁啊，我哋就要請佛自世啊，因為佢係教主。咁啊，如果佢都唔在世間啊，呢、這個法輪啊點樣轉呢？咁啊，一定咧要佢在世，先可以推動呢個法輪。咁啊，同時啊，在呢個世界之中有佛出世嘅固然好多，但係亦有好多地方咧冇佛出世啦。所以在呢個《法華經》裏邊講啊，佢話知佛出於世，都遠遠極易難啊。佢話縱使出於世啊，都是事法亦難啊。咁啊，能聽事法者咧，都施人亦服難啊。個譬如幽檀花，一切的皆外拗啊，於是賴一出啊。佢話佛出世間係一件好難嘅事，佢呢個因緣時節未到啊，即係等於話個緣未到啊，佢唔會出世。咁啊，即使出世修行成佛，接呢個妙法蓮花經啊，係一件最難事啊。因為最嚴重，唔單話講《法華經》難啊，能夠有機會聽《法華經》嘅人咧，亦都好難啊。尤其是今時今日添啊，更加唔容易啊。啊，譬如乜咧？嗰啲幽檀花，佢唔係成日開花啦，久唔久碰啱咁嘅時節因緣。所謂天時地利都合曬啦，咁佢哋一開，開一陣間就冇咗，咁就説明咧，雖然佛出世，若是我哋冇咁嘅機緣啊，都唔容易接到佛啊。咁啊，既然我哋要請佛轉法啦，咁啊要請佛自世啦，所以話知佛若欲自涅槃，佢話假如佛佢要想入涅槃啦，咁啊，我识自性而现请啦，咁啊，涅槃就系不生不灭。咁啊，佛入涅槃，咁啊，即系佛咧证呢个不生不灭理。咁啊，唯有佛咧，先至可以称为啊大波涅槃。佢我咧就自性啊。劝请佛唔好咁快入涅槃，个遗愿久住下尘劫啊！我哋愿佛咧久住呢个世间呢、這个时间啊，好似尘点咁多嘅劫数，要有佛出世，我哋众生先至有所依赖啊！若是冇佛出世啊！我哋嘅苦恼众生就冇咗呢个真理，咁啊冇咗呢个真理啊，所谓邪知是法都如恒河沙。嗱，咁啊现在咧就系、是、事实证明啦。嗱，咁啊佛咧未出世以前，在全世界嚟讲咧最多教派系印度啊。咁啊当时印度咧。其實九十六種外道，即係咧唔講呢個真理嘅，佢有佢一套嘅理論，但呢啲理論咧對呢個解脱人生嘅痛苦咧，可以講全無貢獻。佢只係有咁嘅教派， 咁啊一到佛出世，所有嗰啲唔正常嘅教派咧，都屈服啊，俾佛嗰啲真理咧講服咗佢。嗱，咁啊現在咧，咁啊別樣咧我都冇留意。咁啊呢個新聞時事啊，咁啊我都係社會之一份子啦。咁啊如果你話今日暴動啊，嗰啲超級市場冇米賣啦，咁我知道都快啲買翻兩包啦。呢、這個一定要噶啦，因為每日少咗佢唔得嘅，係嘛？啊，你話今日咧啊，邊個交通工具啊大罷工啊，冇人開啊咁，咁你出門你就要暈路啦，坐個第二樣啦。如果你連呢啲都唔知道，咁蒙查查跑到外邊去到先至知道冇得坐，已經係太遲啦。所以別樣唔留心啊，呢啲咁嘅時事咧，留心下。相信大家都好知道，近來印度啊。呢、這個高頂 temple 發生暴動，即係金廟，咁啊搞到好多麻煩。呢啲就係屬於嗰啲教派裏面咧，大家粒唔協調。印度咧最多呢啲咁嘅教派主義，佛在世時咧稱佢為咧叫做外道，時至今日都係咁樣，唔得統一。變成呢個意見咧分歧，所以話在一個世間裏邊啊，如果真真正正有佛出世，係一件最幸運嘅事，因為佛所講啊，都係呢個人生啊最高嘅修養嘅理論，唔係嗰啲咧所謂邪知邪見所能比嘅。咁啊，因此咧，我哋啊。知道佛将要入涅槃，咁我哋就好诚恳咁啊，就要请佛走住呢个世间。为乜事？咪最后一句咧，我话利乐一切知众生啊。咁啊呢一句咧，先至系解释点解要请佛走住世间嘅理由，就系、是、希望佛嘅大慈悲啊。咁啊，布施我哋呢个法理，使我哋依照呢个法去修行啊，能够解除呢个生死嘅痛苦，咁啊唔会俾呢个生死啊嗰啲烦恼啊嗰啲业障咧来到啊牵扰住自己。咁啊，以上咧就系将啊，咁啊赞叹佛。以共懺悔自己的业障，同埋咧请佛转法轮，以及咧如果佛要入涅槃，我哋要请佛走住世间。嗱，咁你唔使话佛啊，现在法师都好少啦。咁啊，好多都话吓、啊、法师啊，你要长命啲啊。啊，我相信包括台湾、香港、星马，真系咧发心出嚟讲经嘅都唔多啦。如果能夠發心講咧，法師啊，希望你唔好咁辛苦啊！啊，希望你長福長壽啊！啊，希望你久住世間啊！意思即係話咧，亦都係咁嘅意思。咁啊，希望咧，儘量多説啲人緣。咁啊，知道大家對佛所講嘅理論咧，係多啲認識。咁啊，進一步咧，從認識去實行。咁啊，由實行咧，先至可以開呢個智慧花。然後先至彼此共同咧結成啊呢個智慧果。咁啊好啦，講到呢次時間越多，咁啊下個禮拜再同各位見。咁就係個禮字啦，讚就係屬於第二義，所謂稱讚而來。咁啊供養就屬於第三義。所謂三者是廣修供養，咁咧佢就福咧，就由於我哋第一敬禮之佛，第二稱讚而來，第三是廣修供養，咁啊呢三樣我哋能做得到啊，係一件求福嘅事，係一件功德嘅事。所以話所有禮讚供養福，就請佛現世就轉法輪， 咁啊，请佛自世属于第七缘，所谓七者请佛自世转法轮就属于五转法轮，不随喜忏悔知善根，咁啊随喜就属于第五缘，咁啊五者系叫做随喜功德，忏悔是属于第四缘，所谓四者呢是忏悔业障。那么我们的人呢，如果有机会能够请佛自世，或者请佛请法师转法轮，那么又除起一切的善根，又忏悔自己的业障，那么这个人的善根呢就一定啊系好大啦。咁啊，所以善根者根啊系以能生咧系为义啊，即系能生一切个花果，就系要有根。若是话呢棵树或者呢一棵花，咁啊如果佢冇根咧，佢就唔能够生得起噶啦。咁我哋呢个善法呢亦都如同根啊。咁如果我哋常常一者又礼敬诸佛，二者又称赞如来，三者又广修供养啊，四者又忏悔业障，咁五者又随喜功德，六者又请转法轮，七者又请佛自世，咁如果呢七愿啊都能够切实做得到，咁啊，呢个人一定咧系有好大嘅善根。咁啊，佢今生啊，于是佢赞佛、礼佛、供养佛、至诚忏悔。咁啊，佢来生咧就一定啊，藉此嘅善因就可以咧开呢个智慧花，结成啊呢个好嘅菩提果。咁啊，所以广修一切善法啊，就如同种下这个好的根，日后这个根呢就遇到这个因缘，就会爆芽，会开花，就会结果。